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大家都在恭喜中国女篮哈。 哎， 谢谢孙东玲、晨晨，都是关注了这场比赛啊。我们的中国女篮准备非常的充足，大部分时间还是很可圈可点的、啊 哎、而且北三也说了，18分又一次大胜。 哎，就是你再一再二再三之后，再面对澳大利亚这个曾经的强敌的时候，你就不会说心理上有任何打怵的地方了。 哎，像家里人所说的哈，长假来了，小长假来临之前、中国女篮给咱们送上了一份大礼，也是给咱们祖国的生日送上一份礼物。 哎哎，这就看看接下来进入到了四强之后， 嗯， 我们最终跟日本女篮、 哎、 面对。这个也是啊、这些年来熟悉的对手是不是能够继续的拿下、继续登上亚洲之巅。当然在昨天的时候，足协杯的抽签结果也揭晓了，很多的预测说可能决赛就是申花和山东， 大部分的预测是这个方向。是吧、 是吧、但是我们也要在足协杯上看看咱们自己家的小伙子们如何表现、所以第一个话题呢，也聊一聊足协杯上您对国安的年轻军团有怎样的期待。 哎，昨天呢咱们还在说哈，就是 CBA 联赛怎么打，在哪儿打，什么时候打、是在自媒体平台当中已经有消息了，而且昨天呢是 CBA 官方公布了第一阶段的赛程。我们也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第一阶段赛程出来之后，不知道您在网上看没看着那个对阵表啊？也差不多就是一周三赛这样的一个节奏，相对还比较密集。那对于首钢男篮，对于北控男篮，新赛季该如何定位呢？ 两个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来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要为大家带来中国女篮在亚洲杯上的表现之外啊，我们足协杯的正赛抽签也出炉了，国安将会对阵四川、泰山、广州，同时分在了济南赛区。 另外，中国男足的备战也同样继续关注，伤员呢都恢复了，31个人全阵容参与了训练，李铁将会通过今天晚上的一场热身赛来去确定阵容。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 CBA 官宣第一阶段的赛程是赛会制，部分场次会开放观众。 另外我们继续体育的话题哈，全运的热度依然是值得我们思考。我们的专题系列报道的第三集《全民全运》，带动全民健身热潮，也今天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还是为大家来忽悠一下我们自己的活动啊，那就是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9月26号已经进入到了复赛阶段，50位选手会接受20位专业评委的全方位的考核，角逐20个决赛晋级的名额。除了决赛的入场券，还有全国20强。的证书之外，获胜的还有机会获邀入驻听听 FM， 成为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认证的网络主播，真正实现自己的广播梦。在9月26号到10月3号期间，您还是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客户端或者是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大赛页面，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持续的投票助力。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20强花落谁家，我们也一起来共同的期待。 你知道你念完了这个之后，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吗？ 什么呀？ 就是50位选手即将参加这个考核，是吧？参加这个比赛， 是 咱俩后边一人后边站着25个小伙子、小姑娘，然后拿着小鞭子在等着咱俩。 后浪是不是？奔涌的后浪啊，就都在那儿呢。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先向大家介绍一个好消息哈，这是对于不管说喜欢运动的，还是喜欢跑马拉松的，还是喜欢遛弯的，咱们朋友们都是一个好消息。北京冬奥公园昨天呢是正式开园了，用42公里马拉松线路串起不同元素的风景。从10月1号，就是明天开始，北京冬奥公园将会开园测试。咱们的游客呢可以实名预约免费入园游览。我一直在想，就是它这42公里一圈儿，以后是不是马拉松比赛都就安排在那儿就行了？ 哎， 正合适哈，这个公里数。 嗯嗯，因为就是马拉松比赛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临近终点的时候那个大折返，就看着迎面跑过来的选手们都是那个表情比较痛苦。 是、 大家就跑一整圈的时候是不是能好一点哈？ 都看其他人的背影， 哎，就是不走回头路是吧？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为大家所带来的报道。 北京冬奥公园29号正式开园，和公园一同亮相的是42公里滨河马拉松路线，这也是北京第一条全封闭的跑马路线。京西跑团团长李栋告诉记者， 这个设计的让跑友跑步过程之中不寂寞，它有湿地、木栈道，有这种小的公路，而且还能有拐弯的地方，让人呢大概去跑100米、200米就一个景。 石景山区城管委水务发展规划科科长马慧介绍说，冬奥公园经过京石客砖、京原铁路、风沙铁路、S1线四条铁路、天然河道、线性铁路互相交错，导致公园内原有空间割裂，而通过这条马拉松路线将被分割的城市空间重新缝合。 拿这一条42.195公里的跑马路线串联起了咱们石景山区的古建筑群呀、十八凳啊、庞孙铁牛啊这些历史古迹，然后加上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比如说首钢大跳台、首钢大桥等等，古今冬奥元素、工业遗址元素、山水，有永定河的莲石湖嘛，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10公里的夜跑路线。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总风景园林师吴怡夏介绍说，在冬奥公园的规划设计中，除了自然造景，还融入了可持续运营的理念。 冬奥公园会成为一个四季运营综合性的泛体育主题的公园，春季有观花节、音乐节、亲子节，那么夏季呢可以赏荷、乘凉、消夏音乐节，秋季可以举办马拉松的赛事，那么冬季呢，一方面是我们在植物的主题景观打造上运用了很多冬季可观赏的植物元素，比如说观果、观干，另外呢，比如说我们有冬季的户外的滑冰场、滑雪场，以及日后也会结合我们比如春节等等举办一些户外的创意市集。 10月1号起，北京冬奥公园将进入开园测试阶段，游客可以通过景区智慧游园微信小程序实名预约免费入园游览，并且可以凭借预约码在指定停车场免费停车。石景山区城管委水务发展规划科科长马慧介绍说， 十一测试的时候是开放了莲石湖和跑马大本营两个区域，其实还有一部分正在全力推进的，比如说咱们永定河左堤上的惠民的公共空间、篮球场、足球场、小孩的平衡车场，冰雪森林呢是离咱们大跳台最近的一个景观节点，还有风沙线的入口和出口，我们做了一些时光月台，一条6公里长的线路上串联出了非常多的景点。 这些工程预计10月底完工并对外开放，其中很多工程是对以往堆放垃圾渣土或低端液态聚集的区域进行腾退后实施的改造升级。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女篮啊，在女篮的亚洲杯上，中女篮是82-64大胜了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了半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韩旭啊作为这个双塔之一，依然是非常给力的16分、11个篮板。李源15分，黄思静12分、8个篮板，杨丽维12分。这场比赛李月如呢表现的不算很出色啊，只得到了4分、4个篮板。 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呢，在进攻和防守端呀，串联其实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哈。反正有说法说澳大利亚女篮从奥运会开始就没有派最强阵容。这次呢也是这样，就是奥运会他不派最强阵容是吧？ 对， 这他派不派是他的事儿，咱不管。反正咱们的比赛打的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是 上半场呢有点焦灼哈，中国女篮是40-39领先1分，但是第三节比赛咱们的高强度的压迫、咱们的体能优势已经渐渐的体现出来，通过出色的防守打出的转换，让对手就得了10分球，逐渐呢也是拉开了比分上的差距。最后一节双方的分差一直就是在2位数，咱们一直最大的分差领先到20分。可以说女篮的姑娘们非常好的控制了比赛的场。我们也是连线篮球评论员杨申，他也说中国女篮是表现出了超强的竞技状态，也期待后面的发挥。 昨天晚上中国女篮赢得漂亮，赢得痛快啊！咱不管对手是不是打奥运会的那些人，但是昨天晚上中国女篮确实打得非常非常好。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怂，特别是在对手澳大利亚队在第二节疯狂反扑的时候啊，上身体对抗，但是中国女篮不怕不惧啊，你硬我也硬。你打几个二加一没关系，我还按照我之前布置的去防。那下半场也是，我看到很多的女篮队员眼里都冒着火，我就是要贴着你，我就是要撕咬你，所以很多的防守的断球，然后形成转换的机会，所以这个分差慢慢就拉开了，一度到18分球、20分球，直到最后一刻了，板上钉钉这球已经赢了，但是还是要扛着你的人上篮。所以昨天晚上中国女篮真的是打出了气势。那如果说咱们挑几个人表扬一下呢，我觉得有这么三个人，一个是黄思静，一个是韩旭，一个是李媛。咱们先说李媛和韩旭这个组合，这两个人呢在天津全运会的时候是初出茅庐就拿了青年组的冠军，这两个人配合非常好，非常有默契。打澳大利亚这场球，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的传球，特别是李媛给韩旭的这个传球，挡拆之后掩护之后的传球非常的到位，有点像当初全运会那个感觉。那韩旭自身身高本来对对手就有巨大的威胁，再加上李媛昨天的外线的手感也不错。那黄思静呢，我觉得最大的贡献是在防守端非常的积极，很多漂亮的这种断球转换的机会都是由他造成的，而且他外线的这个篮子也投出来了，所以这三个人的表现还是非常非常出色的。那这场比赛之后呢，中国女篮肯定是小组第一了，咱们就等着和日本队打了啊，看看能不能把日本队也拿下。 就冲这股的精气神儿， 哎， 我觉得对日本这次真的有戏啊。 另外呢，刚才也有家里人哈发来微信，就是说应该是不是大脚星叔叔说，说这一次女篮亚洲杯就一个对手，就是日本女篮。 哎，没错，我们在奥运会上没机会遇到这个对手哈，但这一次在亚洲杯上，在亚洲范围之内，好好的来证明一下目前女篮的这个实力。其实跟2019年亚洲杯的时候阵容变化并不大啊，双塔依然在，黄思静啊，杨丽维啊，李媛啊，他们都还是在队中，所以真的是一次再次证明自己的过程。 哎。7550也说啊，就等着看对日本队的这场比赛了。林巴格呢也提到，在徐指导的带领之下，中国女篮一定会成为亚洲最强的球队。 这边还有林巴格说啊，对对，最强的啊，还有呢，家里人说，哎呀，这边疆说十一佳节，女篮可喜可贺啊，这过两天添堵的冤家又该登场了，别您。甭着急啊，因为在天堵的冤家，对，不止两天，一个是这个， 先踏踏实实的把节过好了， 哎， 过节最后一天呢，上班之前再添堵。 对，就是在天堵的冤家来之前，女篮姑娘们还会继续给大伙带来惊喜。 哎，这个先好好的享受这个假期。 风吹麦浪也说打卡打卡啊，今天已经是9月的最后一天了，要跟9月说再见，10月你好。愿我们在10月收获不一样的自己。 这叫什么？这叫这一年的3/4已经过去了。 还真是啊，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季度啊，大伙儿也可以啊，在此时此刻定一个今年年末的 flag 啊。当然，现在足协杯还有联赛以及国足的这个11期间的12强赛啊，重要的比赛。都已经是慢慢要徐徐的拉开了。足协杯在昨天也是进行了抽签的仪式，根据赛程的安排，32球队分成4个赛区，长春、大连、济南、梅州，每个赛区包含东道主在内的8支球队。第一轮比赛从10月13号就开始了，第一轮是单败淘汰，16场比赛获胜的16支球队晋级。第二轮也是啊，单败淘汰8场比赛，获胜的8支球队晋级，组成8强。从8强战开始，所有比赛就都放到大连去举行了。第三轮呢是2回合的淘汰赛，一共8场，获胜的40球队晋级。半决赛2回合，4场比赛，获胜的2队晋级决赛。决赛是单场定胜负，决赛会获得这个亚冠的资格。 但是现在呢，就是只有决赛的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啊，其他的1、2、3轮的比赛时间已经都确定了，要看一看咱们北京国安队的这些小伙子们会有怎么样的表现。但是昨天呢，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这个抽签分组的过程直播？徐亮徐指导是吧？曾经效力过 广州医药啊，北京国安， 哎， 上海申花，深圳佳兆业，就是北上广深， 嗯， 全都效力过的一名优秀的球员，来为大家抽出了各支球队。 嗯， 其实济南赛区挺有意思的，山东泰山作为东道主对阵南通之云，武汉队丹东腾跃，广州队青岛青春港，还有青岛队对阵昆山。我们也连线了足球评论员赵宇，他就觉得，哎，足协杯济南赛区充满了故事。 我觉得这个济南赛区啊真的是挺有意思，应该说这个抽签分组结果也是充满了故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广州队现在遭遇到了这种换帅呀，包括甚至有可能派预备队去踢足协杯赛，如果说他能够击败青岛青春鸟，那可能就会跟山东泰山碰面。两支球队在联赛当中就厮杀，现在到了杯赛又碰到一起了，但杯赛是淘汰制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我估计广州队应该会输给山东泰山。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已经说明了，这个广州队啊对于这个比赛并不是特别重视。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广州队派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队伍去参赛，这也是我非常关心的。另外像这个李霄鹏，他是武汉队的教练，但是他跟山东泰山有着很深的渊源，也是之前的主教练，包括也一直在山东踢球，现在又带着武汉队回到济南去比赛，他的人气一定很高。而且如果他能够越过前两关之后，我相信他应该能够 越过前两关，越过前两关之后，那么就会有可能跟山东泰山碰面。一个前主帅带着自己现在的新球队遇到自己过去执教和效力很多年的球队，这可以说是充满了看点。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自己啊，咱们北京国安是跟四川九牛、梅州、广州城、成都、河南、武汉、重庆啊分在了B 组，也就是在梅州赛区的这个组。那当然在足协杯上我们不是纯主力去出战啊，而是有更多的年轻人会登场， 因为没有外援是吧，A 席还没来，另外呢，几位国脚跟随球队出征肯定是也不在阵中，所以呢主教练比利奇将会带领着更多年轻人出战。首战是对四川九牛，然后如果能够过关的话，将会对阵广州城和成都荣城的胜者哈。但是看看年轻人的状态吧，去年的年轻人踢得还不错啊，今年会怎么样？赵宇也分析，国安的这些年轻人要通过足协杯这种有淘汰意义的真正的比赛来去历练自己。 说说北京国安队，第一个对手是四川九牛，我觉得给国安队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并不大，出现之后可能会对广州城，这个比赛说实话不好踢，因为现在国安队没什么外援，球队也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国脚也不在，困难和压力都很大，尤其是在这种杯赛淘汰制的情况下，国安队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吧，不要掉以轻心，然后尽可能的努力去踢好比赛，能够往远走一步，这对于整个球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也是很关键，就是年轻人你就要在这种有这种竞争有淘汰的比赛当中证明自己，这才是最关键的。我觉得国安队他由于这个半区是跟山东队在一起，所以说要想最终进入到决赛其实难度挺大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努力去踢吧，这个很关键。 在 C 组和 D 组，也就是长春赛区和大连赛区的分组，就比较刺激了啊！ 对， 长春亚泰、浙江、沧州、淄博、申花、四川民族、深圳、陕西勇士超越啊，兵马俑的俑，大连呢有大连人，还有 U20，河北、陕西长安竞技、金门虎、北体大、海港以及西安骏狼。 在下半区呢，像亚泰、申花、海港都是对，包括深圳啊，其实都是对这个足协杯还是有想法的，所以整个的下半区的竞争要比上半区更加激烈。赵宇也分析，下半区这个比赛会很激烈很刺激啊，看一看谁能够脱颖而出吧。 另外一半的赛区，申花可以说是对足协杯比赛非常重视，因为他在联赛当中已经没法拿到冠军了，足协杯如果能够夺冠也是一个慰藉吧。但是他这个赛区长春亚泰实力比较强，而且是主场作战，我觉得申花队要想赢他也是比较费劲，就看双方谁对于这个杯赛的重视程度更高吧。另外除了这个亚泰之外，其实申花队在这个半区还有深圳队，深圳队也会给他制造很大的麻烦。申花队要想突出重围也是难度比较大。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一次抽签还算是特别稳定吧，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死亡之组。如果说死亡之组，那可能也就是这个亚泰呀、申花、深圳这一个半区吧。我觉得都是相对比较正常，就看看谁在这个足协杯当中表现更稳定，谁能够更重视。我觉得有的时候重视程度对于自己最终拿到冠军也是很关键的。 那 The Three 就说国安也该拼拼足协杯了，毕竟联赛的积分咱们并不占优。就所以确实是要看看各队的这个目标，想要走多远。 但是足协杯比赛对于北京国安来讲呢，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历练这些年轻人吧。当然呢，在这个抽签结果出炉之后，国安的俱乐部官方微博也是发布了球队的最新的训练动态，表示球队正在全力的备战足协杯赛事，尤其是这些年轻人啊，在主教练比利奇的带领下认真的备战训练。确实我也看像吴梦生也说，不经事儿啊长不大。包括这次亚冠之旅，包括现在呢要去打足协杯的这个比较正式的比赛，才是让年轻人成长的非常重要的平台。但是对于最后的成绩啊，就也就顺其自然吧。 看淡一点哈。 咱们足协杯啊，说实话，咱真没有跟人家争、跟人家掰手腕的本钱。咱现在都是一杆青春小将，是吧？人家是阵容齐整、外援齐整，咱怎么跟别人踢？当然，在另外的一支球队也同样是吧，广州队， 更难。 主教练卡纳瓦罗已经是告别了，现在呢，广州队还得硬着头皮往下撑啊，不能马上就解散啊。到现在为止，广州队的一线队依然是没有集结。这个10月13号的时候，足协杯的第一阶段就要开始了，但是广州队还没集结呢。所以很有可能呢，广州队会派出预备队来出战。两种说法，一种是由助理教练刘志军领军，带着青年军打，他们曾经参加过今年 U21 的联赛和亚冠的小组赛。另外呢，一种说法是让郑智作为球队的代理主帅来打。这个看一看他们收队的情况吧。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足的备战。那按照亚足联的要求，第三轮和第四轮的比赛是要放在阿联酋当地时间的晚上7点，算上时差，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1点开球。也就是说，接下来的两轮世预赛，咱们的中国球迷还是需要熬夜看球，但是这个时间就友好太多了哈。11点，看球，1点看完，还可以睡一个比较完整的整觉。 但是要是真是11点看球的话呀，就对咱们看球来讲相对友好一点，对于踢比赛来讲可能难度就会大一些。 对， 因为中国国家队这边，中国足协一直在和亚足联在进行最后的博弈，这也是从转播的市场价值方面的一种博弈吧。转播商、赞助商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收看这个比赛，在晚上11点呢，肯定看球的人更多。但是对于球队来讲，到了阿联酋的沙加这个体育场呢，不像在卡塔尔有空调，所以呢，你晚上7点打和晚上9点打，这温度差别还真的是挺大的。所以球队也在去争取，但现在应该是基本上确定，就是还是按照原计划来进行比赛吧。 对， 那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国家队来讲就非常关键了，面对越南队国足和越南都是两战皆负，这场球呢，如果谁输了，基本上就是提前无缘后面的这个晋级机会了。那咱也就，我倒是真觉得别想那些晋级的机会啊，踏踏实实的做好准备。包括今天晚上打这场热身赛啊，包括在随后的时间里面的一些技战术的针对性的演练。我们在西亚待了有1个月的时间了，越南队是应该3号飞赴阿联酋来准备这场比赛。国足算在中立场地以逸待劳， 等着越南队出现。 嗯，所以已经是适应了这么长时间，什么高温这种客观条件应该不能够成为什么问题了哈。国足现在也没有任何理由啊，也甭做什么算术题，就是顾好眼不前的事儿，好好的去做好备战越南的细节。来听听北青报的资深记者肖楠带来的分析。 中越比赛呢，在中国队整个十二强赛的战略之中呢，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呢，越南队首先呢，它是作为第六档球队首次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决赛阶段的比赛，所以说从经验和能力方面，它应该都是 B 组里边啊相对来说最弱的一支球队。我觉得中国队呢，在此前的九场与越南队的正式交锋中呢，实际上都取得了胜利啊，甚至一场平局都没有。虽然说越南队呢近年来呢凭借着这个青少年足球的这个发展啊，在包括 U22 这个层面上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步，曾经夺得过2018年在我国本土进行的 U23 亚洲杯的亚军，但是呢我觉得中国队也没必要妄自菲薄吧，因为毕竟呢我们的这个底子呢目前还是可以用的啊，毕竟呢还有一些曾经征战过上届十二强赛的主力球员，所以说巨大的经验和综合实力来说呢，我觉得中国队至少是不比越南队差的。我们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不是去踢拳去做算术题，而是全力以赴去做好自身的备战工作。从1997年啊十强赛到如今的十二强赛，其实我们在此之前已经经历过种种的这种教训啊，这种教训是非常惨痛的。我们不应该再去重复那样的失误或者说是错误。真的，对算术题过多的牵绊呢，只能最后啊把自己的这种不战略部署打乱。 算来算去，美回美的啊，都是把自己给算进去了啊，给自己挖一大坑。所以抛开所有的这一切啊，只是专注于当下。那今天晚上就要迎来跟叙利亚的这场热身赛了啊，整个的演练战术的目的，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啊。因为叙利亚毕竟跟越南相差甚远，我们也是找找比赛的节奏吧。 而且呢，人家叙利亚是主动来找咱们热身，可能对于叙利亚来讲，热身的价值会更大一些。但是，既然有这么一场比赛，那就要利用好这场比赛。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两位评论员肖楠和赵宇的分析啊。肖楠觉得这锻炼价值有限，而赵宇呢说还是要以我为主去演练演练阵容打法。 跟叙利亚队呢这场热身赛的从技战术层面来说，它的价值呢是有限的。毕竟呢在我们 B 组啊，我们没有像他这样一个特点的球队。虽然你看有沙特队啊，包括澳大利亚队、日本队、越南队、阿曼队，但是总体来说，这些球队他的技术风格、身体的素质条件和，叙利亚队真的是不是那么接近。至于这场比赛的安排是什么目的，其实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希望通过这样的高水平的对手跟我们过招，来提升我们，啊，对高水平比赛的适应能力。正如主教练李铁此前所言，啊，中国队呢，在他接受以后呢，其实打的真正意义的强队的比赛只有啊四十强赛与叙利亚队的比赛。那么又碰到这个对手，也是实属无奈啊。那么受疫情影响呢，中国队很难啊在短期内和其他高质量的国家队或者说是地区代表队啊进行国际热身。在这种情况下呢，与俱乐部热身呢又受到了当下西亚各国联赛如火如荼的影响，所以说很难去落实。那么这个呢也是有点不得已，所以说呢对对手来说可能练兵的价值比较大。毕竟呢叙利亚队这个新帅马赫鲁斯眼中的中国队和他们同组的对手韩国队有近似之处，当然了韩国队的实力其实要远超过中国队的。对于接下来呢与越南队和沙特队的两场十二强赛比赛，不能说一点帮助没有，毕竟呢能够啊在这种湿热的环境之中呢，与比更善于这种热天打比赛的球队去过招，对我们的体能，对我们在这种高强度、高对手逼压的这种背景下， 去反制对手，或者说是适应比赛，对这种能力的提升是非常有益的。 国家队现在在这个西亚也是备战了很长时间，沙加的这个时差呀天气，我相信队员们也都基本上适应了。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磨合战术打法，因为他30号会跟叙利亚队进行一场热身赛，由于叙利亚队他的这个人员并不是特别稳定，所以说这场比赛其实结果对于中国队来说也不是特别重要，也不要说我们说要赢了叙利亚就怎么样，输了就怎么样，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这场比赛演练出什么样的这种主力阵容，演练出什么样的打法。这场比赛我觉得从一般的这种惯例来讲，就是球队安排的首发阵容基本上就是跟越南队比赛的阵容，他需要这个热身赛去磨合，下半场顶多是调整调整更换一下。如果说这场比赛的首发跟越南队的首发相比，我觉得也就是一两个位置的调整吧。希望通过这个热身赛，国家队能够把自己的这种阵容啊、战术打法磨合好。因为越南队说实话，我觉得这支球队你不要小看他，因为他这个不光是中后场比较统一，而且他的这几名前锋攻击手也是很有特点，脚下技术非常好，这对于中国队这些人高马大的这个中后卫来说，尤其是蒋光太，我觉得是一种挑战。所以说我们要制定合理的战术打法，制定这个最合适的首发阵容，这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很关键的。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你在跟叙利亚队比赛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一点，就是不管对手怎么踢，你就按照你之前设计的战术跟越南怎么踢你就怎么打就行了，你也不用考虑结果，这才是一个热身赛它真正的价值。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别受伤，以一个最完整的阵容去迎接跟越南队的比赛，压力谁都知道，这个时候只能是自己克服跟调节。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越南那边的情况哈。越南媒体也说了，说当地政府正式批准29号海防俱乐部正式的致函了越南足协，要承办世预赛对阵中国和阿曼的主场比赛。之前国际足联曾经公开批评过越南的那个主场美亭体育场，说条件太差了让他们下一场比赛之前尽快的先把这球场先修修规制规制。海防俱乐部在官方的信函当中也证实他们的主场是完全可以达到顶级标准的。这要是跟人家阿联酋的这个球场去相比的话，正赛 跟阿联酋和跟卡塔尔那肯定是没法比， 真是 在他们自己的国内联赛呢，海防俱乐部据说是重新修缮了他们的这个主场，包括一些硬件条件，可能在越南国内应该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场地条件。另外这家俱乐部说呢，还有两块比较令人满意的训练场，可以为两支球队来提供训练的条件，以及为参赛的队员官员提供4星级甚至是5星级的酒店来住宿啊。更重要的，海防俱乐部这总裁说了，如果世预赛海防俱乐部的主场被采纳使用，俱乐部将提供全部的费用就是别人不用花钱了，是吧？无论这个结果怎么样，还将每场比赛奖励越南队10亿越南盾。 哎呀呵，这一听这个数字我就已经数不清楚零了， 1亿飘10亿的 对，这真是1亿飘10亿了反正折合成人民币是 其实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一场球28.4万， 对，小30万呢， 对啊，一场比赛不管输赢， 可以可以 当然 分到每人头上也就那么回事了 那就不管输赢都能拿钱，对于越南队来讲可能也是个鼓励吧。 北三说这天价呀，这是没听过飘天上的 当然呢，打越南这场比赛，不管是不是在这个美亭体育场，还是在海防俱乐部的主场，这早着呢这得咱们这个过春节的时候，需要做的就是眼巴前的。现在呢，打越南是在咱们的主场，在阿联酋的沙加，还有客场呢，在吉达对阵沙特的这比赛。肖楠也在分析，其实这两个对手呢，对于中国队来讲要有不同的战略安排，因为从实力角度来讲，沙特实力是更占优势。 我觉得打越南队呢，我觉得会在定位球和这种身体的逼压方面做做文章，这是中国队呢 我认为是比较适宜的打法吧。因为越南队虽然进步，技术进步非常明显，但是身体的劣势依然非常的明显。大家都说一支球队的技术能力优是在高对抗、高节奏、高逼压的节奏上，它能够释放出技术能力。那么这样的技术才是过硬的竞技比赛的技术。所以我觉得，中国队在对阵越南的时候肯定会采取主动逼压的打法，甚至通过边中结合、高空轰炸多种套路来逼压对手，去撕破对方的这种技术网。至于沙特队呢，他的身体条件、速度力量还有个人技术的纯熟度都在越南队之上，所以说可能中国队打沙特队呢可能还是以守为主。毕竟呢，我们又是在吉达的客场去应对这个强队。我们虽然在2015年的亚洲杯呢曾经1-0取胜过对手，但是当时这个比赛大家也都清楚，我们并没有占据场面的优势，而且当时王大雷还扑出了对方一个点球。所以说沙特队能够跻身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决赛圈，他近两年的这种回勇大家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的这个球队的个人能力、球员的个人能力非常的突出，在攻防两端都有比较突出的人。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昨天29号位于河北省张北草原上的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完成了首次的停电检修工作。该工程自2020年投运之后，助力26个冬奥场馆实现了100%的清洁能源供应。张北柔直工程是世界首个实现了风光和储能多能互补的直流电网工程，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都是我国首创的。工程总投资125亿元，建有4座换流站，输电线路长度是666公里。据统计，一共有超过1300名专业人员参与其中，完成了17816项检修试验，克服了工程当中超大规模作业以及安全管控等技术难题，也保障了设备的安全运行，实现了京张冬奥配套的绿电工程的供电可靠。 另外，近日由中国冰球协会指导、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主办的2021中国青少年冰球联赛圆满结束。联赛于2021年7月份正式启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等赛区先后开赛。联赛呢也分为 U8 男女混合组、U10 男女混合组、U12 男女混合组和 U14 男子组这四个组别，也吸引了数百名青少年冰球运动员参赛。最终呢，各组别共计11支球队脱颖而出，将代表各自赛区来参加全国的比赛。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CBA 啊，就在昨天，终于 CBA 的官方消息是出炉了、啊、 哎，靴子终于是落地了， 哎，也是反正是心够大的，已经9月29号、就是距离九月份结束只剩下两天的时间，哎，这事儿终于是落定了。 对，早早的把鞋啊给各俱乐部了，说你们先拎着啊，先拎着，先这个不定什么时候放在地下 啊。这手反正都已经是酸了、终于现在是靴子落地。第一阶段的比赛将继续在诸暨进行，揭幕战10月16号打响。这个官宣当中也说，新赛季的卫冕冠军广东宏远将和深圳新世纪展开揭幕战的对决。第一阶段一共是13轮的比赛，11月14号结束首个阶段。那这阶段呢是全部赛会制，部分场次开放观众。外援的政策啊，也是有了官宣，沿用上赛季的规则，每支球队最多同时注册4名外援，每场比赛采用外援上场时间4节4人次。上赛季排在后4的球队加上宁波富邦，增加1人次的外援上场时间， 也就是4节5人次哈、啊，4节5人次，但是第四节依然是单外援，不能在第四节上双外援。 是， 尽管呢后续阶段比赛呢还没有最终的公布，但是2022年的 CBA 全明星周末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哈、会在2022年的3月26号、27号这个周末来举行。那季后赛是在2022年的4月24号开始，总决赛可能最晚将会在5月20号才结束。所以真的。今年的这个赛期相对往年拉的也是比较长的，即便是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新赛季 CBA 联赛的格局还将会是一个强弱分明的格局。甚至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杨申的时候，他分析啊，新赛季这个强弱可能会更加分明。 哎呀，那就是基本上4强现在已经可以落位了。 反正他那个大概齐啊，歌词大意就是大家要习惯在新赛季当中经常出现很早就花了的，然后这个大比分的比赛啊， 是这么个意思。 昨天晚上 CBA 公司算是官宣了啊，新赛季10月16号开打，赛会制有外援，第一阶段是13轮比赛，一直到11月14号，然后就是世界杯的窗口期。那在之前呢，其实我也说过啊，其实这个赛会制有外援这个赛制呢，基本上其实已经早就各队都知道的差不多了。全运会期间呢，我在和深圳啊、广州啊这几个队的高层啊、管理层的聊天的时候，也了解到这外援呢其实都选的差不多了。也就是说呢，这赛制的这个风啊早就吹给了各俱乐部。因为你现在宣布，你不可能再让俱乐部马上去找外援，这有点肯定是来不及。那新赛季整体的这个格局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强的强，弱的弱。那从全运会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像广东和辽宁确实很强，他们国内球员的实力仍然是顶尖的。那联赛周期肯定没有办法去代表辽宁队去打比赛，所以呢广东队如果再加上外援的话啊，我觉得他们能力还应该是要比辽宁队强一些。那之后呢，可能就是浙江两支球队了。这个从全运会不论是 U22 还是 U19 也可以看得出来，国内球员的能力也是摆在那儿的。那像首钢啊、上海啊、深圳啊，可能广州包括，我觉得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是强队的范畴。那弱队呢，这个赛季我觉得会显得更弱了啊，你比如说天津啊、江苏啊、山西啊、吉林啊、宁波呀、福建同曦啊，所以这个赛季我觉得大家要做好心理的准备，可能有很多的那种大比分的比赛，或者说实力悬殊比较大的球。 我们也继续来说说新赛季，在这个强弱分明的大格局里边，首钢啊，现在说好已经是落位了， 更重要的就是谁来跟舒豪去搭档啊。 啊，现在呢这些消息又开始陆陆续续多了起来啊。 哎，黄线哈， 比如说像这什么托多罗维奇， 哎， 这是一个内线的中锋。 嗯， 比如说最近的最新的消息是北京首钢队将会和上海队交易弗雷戴特的优先续约权等等。 嗯， 反正这时候外援一说可以打了，瞬间关于外援的各种荒信儿啊，就从四面八方飘过来了 啊，就这小尾巴鱼儿啊，就游起来了。其实像如果真是弗雷戴特的话，如果是这么一个阵容哈， 弗雷戴特可能符合昨天咱们家里人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就是我有三分球啊，我有在关键时刻这个疯狂出手的能力。嗯，其实我个人倒是觉得不失为是球队的一种选择，因为如果你在常规使用的情况之下，四节四人次嘛，你两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外援轮换着打，有一个可以串联球队，有一个就是可以扔不讲理的三分，是吧？一个是以自己为体系，一个以球队为体系，不失为一种使用的方式啊。当然如果要是能够有更好的这个锋线的外援，昨天的周贺也在分析，包括我们在连线杨申的时候，杨申也在分析，如果在锋线三四号位置上有外援加入的话，会对首钢队的整体阵容有更大的提升。 北京球迷呢肯定是比较关心首钢的外援了，那现在既然已经官宣这个新赛季是有外援的赛制，林书豪呢肯定就是没跑了啊，新赛季大家又可以看到书豪了。那首钢队究竟二三四号外援究竟是谁呢？那现在有这么几个消息啊，那大外援有人说是托托洛维奇，就是在天津队效力的那个非常年轻的中锋，能力也是比较全面。另一个呢就是江苏的那个威尔斯，上赛季打的也是不错，身体很强壮，但是说实话啊，这两个外援究竟能不能来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最起码托托洛维奇是有天津队是有优先续约权的，威尔斯呢我印象不深，但是好像江苏也是有他的优先续约权，所以这俩人不论是谁吧，我觉得想来的话都得付出点什么首钢队。当然了，这个也有可能是暗度陈仓啊，你比如说上赛季那个帕帅啊来之前就是几乎没有人知道。那从位置上分析呢除了书豪之外，我感觉可能还是要引一个三号位的这个外援更合适一点，因为现在内线的人员储备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锋线除了小川和雷蒙可能并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点，虽然这个赛季的轮次减少了，而且战线拉得比较长，有很多的这种窗口期，但是我觉得三号位还是要储备一个外援应对不时之需，而且现在联盟当中强队呢都是三号位的外援能力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哪怕新赛季在三号位对子儿呢，你也不要说在三号位这个位置上人员显得比较薄弱。 啊，不明觉厉说 CBA 是得锋线者得天下呀，怎么就看不明白呢？那嗨，这咱们后边 锋线球员不好整啊， 是啊，三四号位，那谁哪个队都贼着这样的球员哈。我们在后边更多的来探讨有关于首钢和北控的这个人选的问题。在新赛季开始之前，其实有多位球员都要奔赴海外了，其中就包括首钢的曾凡博啊，他现在也要启程去美国啊，在发展联盟点燃队打球了。 能点燃吗？ 能点燃吗？ 期待着这个小曾在那边有更好的表现哈，但是他在全运会比赛里面有一次受伤，也让大家比较担心的。杨申也分析，曾凡博赴美国打球的话呢，他还有很多的挑战，首先就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身体对抗，另外呢还有他的技术能力，因为在全运会赛场当中呢，看他结合球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 曾凡博在全运会的第二场比赛当中受伤，确实吓了一跳啊，因为那个位置呢确实有些悬，会让大家联想到一些比较严重的伤病的情况，但是好在没有大碍。月底呢他就将启程赴美去打这个发展联盟的比赛，首先应该祝福他吧，祝福他在美国能够有更多的比赛去打，能够通过这样的比赛去提升自己。但是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赴美的 亚洲球员在美国比赛训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基本的两条吧，就是首先你要去努力的训练。渡边雄太的例子就摆在那儿，我觉得曾凡波可以去学习一下。你只有用自己的实力，用自己的勤奋，才能够打破那边的固有的对黄种人的偏见。如果你说在国内在全运会赛场上你的这个天赋肉眼可见，但是在美国那边你这种天赋的其实遍地都是，所以你怎么去证明你是更出色的？唯有通过不断的训练去提升自己。另一个问题呢，就是融入的问题。这个融入呢，包括语言的融入。当然这可能对现在的年轻球员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啊，特别是曾凡博之前也是跟雏鹰计划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但是还是应该更多的去更深入的去融入当地的这种文化，不论是篮球文化也好还是社会文化也好，我觉得都是需要你去融入的。当然了，除此之外呢，你还要继续提升你的技术，你的身体，你的力量。那全运会大家可能也看了，确实曾凡博这个身体素质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瘦，那基本技术呢也没有说想象的那么好。那现在篮球呢对他这个位置的球员要求非常高啊，你要想成为顶级的球员，你的持球能力要非常的强，你的人球结合能力要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曾凡博也需要去磨练自己。但是不论怎么说吧，希望他有很好的发展吧，未来能够冲击 NBA。 这是年轻的小将啊，还有正是当打之年的这明星级的球员也要出走了，那就是周琦。 哎，周琦呢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和丁彦雨航聚餐的照片哈，并且配文说又来看我大哥了啊。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虽然经纪公司旗下的球员。 哎 啊，郭艾伦在这评论区里说这大哥在失踪人口名单里边找着了。也是很久丁彦雨航没有打球了哈，这相互之间球员有一个小小的调侃。周琦即将启程奔赴澳大利亚，开启自己的 NBL 之旅。而根据山东的媒体报道呢，山东男篮今天会集结，而丁彦雨航将会和球队进行合练，小丁呢不会缺席。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综合消息。根据国际乒联本周公布的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在男单方面樊振东是单打领跑，而女单呢是陈梦、水谷和伊藤在混双排在了第一的位置。 另外呢，昨天啊也是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男子跳高名将张国伟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当中晒出了自己的一个病历单，他也写道又骨折了啊，训练太猛疲劳导致，问题不大，养养继续练，还要表示要跳到2米40，不到2米40绝不罢休，应该是第五指骨基底的这个骨折。 这也是这老将啊，毕竟也是老将了，恢复之后还得悠着点来。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民健身。本周本京是第二届健康杯残疾人群众体育大会举办，一共有700名残障人士参加。来听一下记者于博川带来的报道。 9月26号到30号，北京市第二届健康杯残疾人群众体育大会在位于大兴区的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举行。本次体育大会注重市区街道联动，采用现场比赛和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为期5天的比赛中，共有来自全市的近700名残疾人参加了市残疾人和谐杯乒乓球比赛决赛、旱地冰壶比赛决赛、飞镖挑战赛线上决赛、市盲人象棋比赛决赛以及优秀群众体育项目展示活动等内容。另外，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为市残疾人体协捐赠了资金，用于发展我市残疾人群众体育运动。本次体育大会，市残联提出了安全办赛、公平比赛、快乐参赛的具体要求。比赛中，不同地区、行业和运动水平的残疾人朋友欢聚一堂，尽情展示技能，以赛会友，充分展示了首都残疾人热爱生活、快乐阳光、自强不息的良好精神风貌。 另外呢，11小长假啊，也不是小长假，十一这是大长假了， 对， 小长假了，7天，难得的7天啊。除了外出旅游的话，还会选择什么体育运动吗？我们的记者在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个看起来好像挺轻松，但是实际上呢，很费力，燃脂效果也不错的运动，叫做柔力球啊。来听一下本台记者 语嫣所带来的报道，2021北京市柔力球表演赛举办的消息。 9月28号晚，2021年北京市花式柔力球表演赛在雍和宫金鼎轩广场成功举办。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总会主办，活动现场共有来自北京的20支队伍近300人参赛。活动分为四部分，设有比赛区、表演区、体验区、展销区。比赛区同时汇聚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的柔力球的表演，最终角逐11个优胜奖团队、7个优秀奖团队。表演区上演了助力冬奥系列新编柔力球套路，太极柔力球双拍双球，冬奥有我；单拍柔力球相约北京，同时特别邀请精彩绝伦的空竹表演、花棍飞移传承人互动表演等。体验区则进行了柔力球花棍花剑空竹教学体验等。本届花式柔力球表演赛以全民健身为中心，增强群众性民族体育活动参与度，激发群众民族体育热情，引导夜间体育消费新风尚。 广宇问说，11期间咱们节目怎么安排啊？还有直播吗？我们11期间早晚都变成了1个小时，雄鸡呢也让大家多睡会儿哈。 对， 咱也不7点开始了， 过节的时候呢晚上您就可以有个小聚会舞的是吧、 是 早上起来呢稍微多睡会儿。我们早上节目从8点 开始， 8点到9点， 嗯， 傍晚的节目呢是6点到7点、也是恢复到1个小时的时间，夜话还继续啊，夜话还继续， 夜话还是1个小时的时间，跟原时间不变啊， 所以大家也甭着急啊，都是万分期待10月8号早上起来的那个星期8号2小时啊，敞开聊。 8号就已经恢复原有时间啊，您一定在7点准时打开电梯，要不然错过那姑姐儿。那Siri说：“哎呀，这么晚啊，8点才开始，呵，您这真是早起的鸟儿，您也睡一回笼呗。” 没事儿，这个加个10公里不就行了吗？对吧？正好10公里溜达完了，一拉伸，8点了。 正好来听我们节目。国庆期间7天，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我们家里的主持人陪您啊。国庆7天乐，每天都不重样啊，大家伙儿。 对，反正这个国足7月7号才比赛，不影响大家7天乐。 零八格也说，哎呀，假期马上就开始了，就算有疫情啊、天气不好等等因素不能出去玩，但是能有7天睡到自然醒也是很美好的啊！真心希望国足能给这美好的假期画一完美的句号，千万别弄一烂尾。 千万别给大家伙添堵，是吧？今天的话题呢，还有 CBA 赛程揭晓之后，咱们首钢和北控怎么去定位？我看到8216也提到，首钢呢，他认为能够杀进4强，北控他觉得可以进8强。 哦，咱是不是两支队的目标都先定个 前12是吧？4+8， 8强啊，再务实一点哈。一个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早晨到上午仍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天气，雨天路滑，能见度欠佳，交通安全还需要特别注意。今天午后天气会逐渐转为多云，请大家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2到16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天气偏凉，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体感略凉。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就现在这一条消息不是热搜第一位了，就是昨天在这个编辑的时候还是一直登在热搜榜的第一位。 因为这事儿实在是听起来听着都疼啊。 对，一个这个王女士啊， 王女士 第一次上瑜伽私教课，结果被这个私教老师压腿的时候压断了大腿。 我的天哪， 而且还有声啊，据说 嘎嘣一声脆响。 说今年八月份呢，合肥的一位王女士啊，但是也说是化名，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反正就是我姓王，就是往那边化一嘛， 对， 是吧？7600元报了一个1:2的瑜伽私教班，就是一个教练对俩人会员，一共是20节课。结果呢，27号就是月底的时候呢，在这个工作室，练瑜伽动作不到位，所以这教练就看你这不行啊，对吧？得帮忙啊，上 老师傅上场了啊， 帮着压腿一压，不料一声脆响，大腿骨是被压成了粉碎性骨折。 天哪，这所以现在您要是说去买一些私教服务哈，想享受一些 VIP 的服务，还真是得好好的擦亮眼睛。这王女士就因此在医院治疗了16天，现在出院之后她竟然还无法下地行动呢。一边是漫长的恢复期，一边还有很多手头的工作需要处理。她也跟记者说，对方提供了50000元的赔偿之后说就不再赔了，如果王女士有其他诉求可以通过法律起诉的方式。所以就这事儿，也有记者很多次尝试联系了这个私教的老师，但是拨打电话都暂时显示是无人接通。这个瑜伽室的负责人呢也向记者说，目前双方是决定采取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事儿。这个实在是损失惨重啊。 但是这个可能最后啊，讨论的结果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吧？就是一压腿粉碎性骨折，那这店家就说你这缺钙呀， 是吧？ 呵，这怪到消费者头上了。 这一般反正压腿这粉碎性骨折的好像确实不多见，有这什么韧带压伤的呀，对吧？肌肉拉伤的呀比较多，这骨折的不多见。 我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就是练瑜伽这种好像看似非常的温柔的项目的时候，真得注意，因为它太多太多动作都是反关节的。 另外啊，一定是量力而行，因为这位练瑜伽的朋友是第一次上瑜伽私教课，就出现了这样的损伤，所以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循序渐进。还有找这私教啊，找健身房一定找那个正规的靠谱的， 可得看看他的教练证是哪儿发的，是不是那种什么网络培训班，3天就给发一证的哈。 你看咱们微信平台当中就有两个观点嘛，有的朋友就说这王女士应该是骨质疏松， 咱别做这种随意的猜测。 你可以，其实这很简单，你照片子一做那个骨密度就能知道，是吧？另外呢也有说就感觉这是怎么在扎子洞啊，这是老虎凳啊， 这什么，这太可怕了， 是吧？ 练个瑜伽还能给压断腿了，所以大家伙都要提起一个小心。当然还有一个给大家的提示啊， 也可以在平时生活当中啊去锻炼，这个不需要私教啊，这个呢没有老虎凳啊 ，DIY 啊，自己就是自己的 VIP 教练，单脚写数字，从一写到30。洗完之后再换一条腿，每天左右两个脚各做2组，坐着也能练练小腿。 这也能登上这个微博热搜的第20位，来自于人民日报的官方的微博发的一个小视频哈。我们来听一段，就是当时这个小视频当中这个教练是怎么来介绍的。 推荐单脚写数字，首先单腿伸直，膝关节不要弯曲，用脚写数字。这个练习在写数字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小腿的比目鱼肌、腓肠肌和胫骨前肌发力。练习的次数从一写到30，写完30之后我们换一条腿进行。 用脚来写数字是不是既简单又有趣？要注意的是腿要伸直，膝盖不要弯曲，您可以现在就坐着练习起来。写数字的时候可以灵活我们的踝关节，随着脚踝的转动，我们的腓肠肌、比目鱼肌、胫骨前肌等小腿肌群都参与到了运动中。每天左右脚各来2组，慢慢小腿就有力量了。年轻人每天画一画， 弹跳力会更好。中老年人每天画一画，下肢有力，腿脚更利索。还在等什么？跟着我们练习起来吧。 其实这动作我看了一视频挺简单的，您就找一个椅子，然后呢坐好了之后把一条腿伸直，膝关节使上劲儿，这样这个腿就伸直了，用脚尖写这个数字，根据您的控制能力可以这个数字的幅度大小。 哎，就怕反正我这样的数着数着哎数乱了，忘了自己数到几。 没事，从头再来啊，从头再来，就像国足每一次世界杯预选赛一样，我们从头再来。 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奥运冠军啊，吴京玉也是在微博热搜上登上了第十位啊，这是来自于微博综艺的一条消息。22年的运动生涯，四战奥运，两届奥运冠军，吴京玉说，运动员的价值就是让国旗升起，让大家一起欢呼，一起唱国歌。他是在接受鲁豫采访的时候说了一下东京失利之后，他说早就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但是网友几千条的留言让他很感动啊！没想到会给他这么高的评价。作为妈妈级的选手，四战奥运，你已是传奇。也是哪个网友，就是在平时是键盘侠的那个人设，此时此刻还忍心给吴京玉一个差评呢？ 都会被吴京玉对于运动精神的这种体现所感动的啊。另外呢，在微博热搜当中的第48位呢，是中国女篮大胜澳大利亚女篮，国际篮联的官方微博发布的这条消息，18分大胜，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女篮。另外在昨天呢，还有一个在百度热搜当中的一个挺有意思的消息啊，说北京的地铁上呢有一起这个冲突的事件，有网友说参与打架的其中一个人是 CBA 的球员，北控球员孟博龙啊，有张照片，但是昨天下午的时候，孟博龙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视频，一是辟谣，另外呢提醒大家遵纪守法。 睡了个午觉，然后起来有点哭笑不得。那个起来以后手机炸了，然后好多朋友给我发那个一个视频，就是在地铁上面好像打架的视频，然后大家都问我，第一句问我你怎么了，你咋地，被人打了吗？我说啊，我说我刚睡醒啊，然后我看那个视频，然后直接让我哭笑不得，然后我还要把那图片做出来，我那个截图还真的有点像，口音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就不要乱造言。 魔龙也是因为这事儿，哎呦，真是，不堪其扰哈。 哎， 确实，这个如果大家搜了那段视频看之后，就知道有多么的上演那个暴力全武行。一边是男女混合双打，另外一边是男子双打。哈，哎呀。这拳击的博弈实在是太可怕了啊！ 当然，北京地铁公司的官方微博呢也是发布了这个情况啊，出现了车厢内的乘客的肢体冲突，期间呢，乘务管理员和周围乘客多次劝阻无果，四名乘客在上地站下车，车站上的工作人员报公安处置，所以呢，也提醒广大乘客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乘车环境。如果遇到这样不文明的情况呢，及时的寻求地铁的工作人员或者民警的帮助。那么马上11的假期了，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哎，就是尤其是在人流非常集中的地方啊，难免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一些磕磕碰碰的，互相之间都理解一点， 对，大过节的是吧，大家都保持一个好心情。叫什么，这个伸手不打笑脸人是吧，也对对方如果有一个小的磕碰，报以微笑，然后一道歉，这事儿就过去了。 是啊，多大点事儿啊， 对， 是不是，天空飘过那五个字那都不算事儿。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欧冠，就在今天凌晨还有多场比赛，一组的第二场比赛，拜仁在主场毫无悬念5-0就脆胜了基辅迪纳摩。第12分钟，莱万点射得手，第27分钟穆勒直传，没有人防守的莱万在14码的地方射入了右下角2-0。第68分钟，萨内反击 当中传球，格纳布里突入禁区又射入了右上角。第74分钟还是萨内左路传中破门4-0，第87分钟帕瓦尔右路传中舒波莫廷头锤破门5-0，锁定胜局。啊，拜仁这场大胜是在意料之中。我们也是连线了冬奥纪实频道的转播员毛正宇， 哎，他也是转播了今天这场拜仁5-0大胜基辅迪纳摩的比赛啊。毛正宇分析说呢，这场球拜仁就赢在纳帅知人善任上。 拜仁最后5-0的比分横扫了基辅迪纳摩。最后看了一下双方在场上的数据的情况，拜仁的控球率占到了64%，基辅迪纳摩是36%。射门的数据更恐怖，22-6，然后打正是8-2。这个一方面呢，拜仁打得好，少帅纳格尔斯曼做到了把每个人都放在了自己最喜欢也是最合适的位置上。首先说对于萨内的使用，他把他放在了左路，然后呢，这几场比赛呢，不仅仅是打在左路，他还让萨内内收，然后呢，在一个穆勒的身边，相当于二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萨内今天这场比赛呢，不仅仅是下半时的比赛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角度进球，更多的是他在场上的这种进攻组织和串联，还有给格纳布里送出的那个传球，这都是非常的漂亮。另外呢，居勒放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兼顾了进攻和防守，然后呢，埃尔南德斯上半时打了中后卫，下半时比赛调整之后呢，又打左后卫。这些人员的使用，应该说纳格尔斯曼是把每个人都放在了自己最喜欢也是状态最好的位置上，这个就让球员踢得也舒服。这种顶级球员呢，一旦踢得舒服，全队能够形成一个合力，这个状态就打出来了。基辅同时做的也不好，老帅卢塞斯库的球队呢，在乌克兰国内这个肯定是霸主级的地位，所以球队也不太会说我去收着踢。然后呢，你在国内的这种传接球的质量，到了欧冠赛场上，如果还是保持这个节奏，那显然是跟不上的。今天呢，基辅迪纳摩出现了太多的这种传球的失误，而且很多呢是在自己的球队由守转攻的这一下向前传球的时候，受到了拜仁的压迫反抢，然后丢球。你后防线上几乎是时时刻刻都要面对对方不断的这种进攻，那在这种压力之下，基辅迪纳摩顶不住，反复的出现错误，不断的丢球，这个也在清理当中。 同在一个小组的另一组对决啊，这巴萨就显得非常的落寞和暗淡了。 就是什么时候巴萨在小组当中排最后过呀，是吧？结果呢，在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巴萨在客场0-3不敌本菲卡乌拉圭射手努涅斯、梅开二度、拉法也取得了一个进球。现在呢，巴萨小组赛遭遇了连败。开场刚三分钟的时候呢，魏格尔传球，努涅斯切入禁区就将球低射入网。第69分钟的时候，若奥马里奥和亚列姆丘克踢出了踢墙配合，射门被特尔施特根呢挡了一下，但是拉法门前补射入网。第79分钟的时候，德斯特禁区内手球犯规，努涅斯是点射得手，比分锁定为3-0。其实这也是从2020年12月2号开始，巴萨就没在欧冠的比赛当中赢过球，而且五场不胜，丢了14个球。 上一次巴萨在欧冠小组赛没出现，还是00-01赛季呢， 20年前了。 真是啊，他们当时是在AC 米兰和利兹联之后排第三，主教练是费雷尔。那接下去巴萨还跟基辅迪纳摩会有两回合的比赛，照目前的状态这么往下走，巴萨前景还是挺让人担心的。 真的是挺唏嘘的哈。昔日呢，西超的两支球队，一支皇马，一支巴萨，皇马输给了摩尔多瓦的一支球队，巴萨呢是0-3败给本菲卡，遭遇连败。 对，豪门都已经是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30年河东，30年河西吧。 哎，你看看现在的曼联，还用台吗？还用当台联吗？不用当了。C 罗都来了啊，确实曼联的表现也非常的抢眼，在 F 组的第二回合的争夺当中，主场2-1险胜了比利亚雷亚尔，特莱斯扳平了比分，而 C 罗在95分钟完成的绝杀也是让大家口口相传的。所以说曼联绝杀黄前的那个男人啊，这浑身的腱子肉太养眼了。 这是自我管理啊，非常的严格啊。这场比赛呢是，对方先取得进球，帕科是在门前铲射入网，曼联呢六十分钟扳平比分，第95分钟的时候 ，C 罗在头球摆渡之后呢，林加德回敲啊 ，C 罗禁区右侧小角度射门，被扑了一下之后还是滚入了网中，95分钟帮助球队绝杀，这也是 C 罗五场比赛里面打进的第5个进球，其中4场比赛是有进球嘛。对维拉那场比赛是没有取得进球。这个小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亚特兰大在主场1-0小胜了瑞士的这个青年人队。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另外一场啊 ，H 组的第二比赛日，尤文在主场1-0力克了在联赛当中现在表现还是非常抢眼的切尔西，这算是一个冷门了。因为以尤文目前的状态，同样是要面对缺少了 C 罗之后的这个空档期啊，但是切尔西从联赛输给曼城之后，哎，这股劲儿好像还没有回过味儿来。基耶萨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我们也是连线了孟宏涛老师，他点评了本场比赛。 尤文打切尔西这场呢，肯定更多的人要看好一点切尔西啊，卫冕冠军啊。但是这场比赛，切尔西一是刚打完了上周末的曼城，强强对话，所以对他是有一点消耗。另外那场比赛实际上战术上图赫尔也犯了一些小的错误，尤文图斯可能碰到的问题要更多一点，他两个主力前锋都踢不了，迪巴拉还有莫拉塔都受伤了。但是阿莱格里他的用兵呢很务实也很聪明，我反正就打反击防守，对吧，前面留俩人，后边我八个人防守。但是这个赛季实际上尤文图斯重建的过程当中，这个阿莱格里打4-4-2非常多啊，进攻会变成4-2-4。这场比赛呢，上半时这个基本上以防守为主，但是切尔西面对的问题就是，你面对这种防守好的一等一的高手的时候，你的这种打攻坚战、打阵地战的这种得分能力差的问题就体现出来了，是吧？所以这图赫尔以后可能更多的要面对这样的对手。啊，你应该有其他的计划，因为图赫尔这个赛季，包括从他来了切尔西，基本上没怎么变过啊，三中卫几乎同样的体系踢，但是没有说这一招能够打遍天下的啊，你没有变化，对吧？更多的球队也有套路去应对你啊，尤文图斯也好，曼城也好，实际上都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方略，对吧？你像曼城，咱是高位逼抢，对吧？他前场不让你出球，你出来的机会都没有。尤文这场呢，就是密集防守，我打你的反击，我让你在前场可以围着我打，我让你给打传控，是吧？让你控球，但是这个恰恰不是切尔西的特点，所以他这场比赛呢又没拿下来啊，这两连败，这个我觉得图赫尔的压力大。当然，尤文图斯这场球呢机会可能并不多，数据上一直处于劣势，但是能看出这个埃莱格里对这场比赛他的一些要求，是吧？一些变化起到了效果。 这是介绍了几场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大牌的球会啊，大家熟悉的球队。当然在昨天呢还有其他的几场比赛，比如说在凌晨0:45开始的是泽尼特是4-0在主场大胜了马尔默。另外呢比赛当中萨尔茨堡红牛队是2-1击败了由伊尔马兹出战的这个里尔。沃尔夫斯堡德甲的球队是1-1战平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这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多场比赛。另外呢，在下一轮比赛的时候就到10月20号了，就是将近一个月之后了。欧冠也是有一个这个间歇了。 是啊，所以在现在的目前这个整个大的牌面。各个豪门之间都有人员的进出之后啊，也是在欧战当中形成了一个非常混战的局面啊。各个小组之间，你说哪个就真是死亡小组吗？哎，还真都不好说，哪个小组看着也都有点死亡啊。 当然也有像这个球队当中的排名比较稳健的，比如像阿贾克斯、多特蒙德是吧，就在 C 组当中都是两连胜，因为另外的像贝西克塔斯和葡萄牙体育呢是实力差一些，尤其葡萄牙体育啊，以这个种子球队的身份现在呢是一场没胜排在小组垫底。另外像昨天所介绍的这个迪拉斯波尔警长 摩尔多瓦这支球队竟然是两连胜排在小组第一位，超过皇马和国际米兰，这也是让大家在赛前都没有能够想到的。 实在是太意外了。 哎， 所以刚才有家里人问说，哟，那照现在这个积分的形式，这曼城跟巴萨都能出现吗？现在曼城 其实还好吧，他现在是一胜一负，是吧？只是输了一场球，两轮比赛嘛，后面还有的是机会，而且布鲁日和曼城实力对比上肯定是要差一些。 对，而且莱比锡现在就排在小组最后一位， 哎， 这个赛季莱比锡已经跟往年不一样了，没什么太强的实力。巴萨现在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啊，排在小组垫底。接下来跟基辅迪纳摩的两回合，能不能有一些变化？ 而且 不好说了。 更重要的呢，就是再次面对本菲卡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因为在这个小组呢，目前拜仁慕尼黑还是处于一个绝对领先的地位，两战进八球不失球啊，积六分排在小组第一嘛。 所以像在 F 组当中，亚特兰大现在是排在第一的位置哈。曼联。是跟年轻人一样，都是一胜一负排在第二跟第三。 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微信哈，像 Winter 在说到关于足协杯抽签的一个话题，他问巴豆巴坎布还能回来吗？说如果回来，还有和富力一战的资本。如果回来，他可以在隔离酒店关注这两场足协杯的比赛， 所以您就甭想了。 对，甭想了，因为国家队比赛日嘛，咱们中国国家队在进行比赛的时候呢，其他的国家队也同样进行比赛，所以巴坎布呢，基本上你就别惦记了啊，他就是属于打完国家队的比赛就可以留在欧洲纳乌去找下家了。 当然刚才我们说到了体坛热搜榜的新闻，尤其是地铁里啊，这个男女混合双打的这事儿啊，大家都说，哎呀，真是，尤其是现在北三的时候岁数大了，出门在外怂点儿不吃亏。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面对那种狠人的时候，那不叫怂，那个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有的时候你示弱一下，往后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正是证明对于情绪的管理很到位啊，反而是那个可以拍拍身上的一身灰尘，我就很淡然的可以走开的那个角色，而不是在那儿跳脚着哈，得理不饶人的，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理也不饶人啊。 所以现在呢，还是考虑一下成本啊，考虑一下成本。 对啊，这都是成年人了，成熟一点。 对 啊，华北小新说巴萨有点像国足，两连败后边不好说了。 爱足球的男孩也是这样，两战皆败，小组垫底啊，说的可能是国足，也可能是巴萨。什么时候现在国足和巴萨画上等号了？ 真是，巴萨也算是虎落平阳了。这边还有很多的家里人都说到了这个节日假期啊，4204说过节七天家里蹲，哪儿都不去，一晃也就过去了。您在家正好听我们节目啊，早上晚上傍晚晚上啊，我们三个时段其实都可以陪着您。 另外呢，看看在微信当中这边呢，也还有很多的朋友提到，就是但凡运动，比如包括一些其他的项目啊，健身呀，包括球类运动啊，滑雪呀，这些运动呢都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大家在从事这个运动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个运动的特点。另外呢，也是做好自身的热身，做好防护，还是最重要，要找一个专业的机构啊来进行指导。 这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事儿必须得交给那个正差的专业的人去办。好了，一段广告和片花之后，我们在下个时段再回来。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 8501-5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嗯，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的8:30了，欢迎回来，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个时段，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 哎，另外刚才呢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啊，有家里人在询问关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一些票务的相关的情况哈。 嗯， 我们也看到呢，目前根据新华社最新的报道，北京冬奥组委的官方的消息，29号呢，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主持召开了国际奥委会的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包括国际残奥委会的主席帕森斯啊也是出席。那么在这一次会议当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大家关心的就是关于观众的政策。鉴于目前呢全球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依旧严峻，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新冠疫情的传播，保证参赛各方的安全，所以呢咱们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决定不面向境外观众来售票，仅仅是面向境内符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的观众售票。那么境内的观众需要遵守的具体防疫防控的要求以及票务工作具体安排，现在呢还在研究制定当中，确定之后将会向社会来公布。 嗯， 也就是说大家伙啊再等一等吧。 对， 不会有境外的这个售票信息，但是咱们境内的老百姓关注冬奥会，那等到回到11月份左右，应该就会有最新的票务的这个消息出来。 对，大家都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为大家带来相关的票务信息啊。今天的两个话题，第一个说说足协杯，抽签已经揭晓了，咱们是跟四川会率先进行一场比赛。您对国安的年轻军团有什么样的期待？那另外呢 CBA 啊也是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第一阶段的赛程已经揭晓了。这次申叔说是强弱更分明了，那咱们北京的两支球队首钢北控怎么在这个强弱分明的大环境里给自己定位呢？是8强保八争六， 还是定位稍微低一点，我们先杀进季后赛，是吧？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请进北京冬奥计时频道的篮球评论员魏奇，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分析一下。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魏老师您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早上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哎 ，CBA 的这个赛程哈，第一阶段的终于是出炉了啊，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孕育啊，终于是有了。那现在咱们北京首钢和北京北控两支球队也是有了一个基本的对阵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说说在新赛季咱们两支北京的球队怎么给自己做一定位，是先定一个小目标进季后赛，还是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小目标肯定得定，先得季后赛再说吧。因为其实对北控来讲呢，上赛季大家都觉得有点可惜， 是 老马也心里其实不太满意。我相信这个赛季至少对他们来说进季后赛这是最小的目标了，而且也是第一目标。然后对首钢来说呢，其实我觉得目标可能会更长远一点，或者说更高一些。因为上个赛季其实大家看就是引进了很多我们这个急需的，不管是内线球员啊还是这个主要的一些轮换球员，再加上老雅回来之后呢，其实大家对季后赛充满了期待。 跟广东其实当时也是有机会能够赢球的，只不过呢，可能在一些细节上，或者说再加上点运气上，又让维姆斯绝杀，所以大家觉得说好像上个赛季，没有能够进决赛，心有不甘嘛，所以我觉得可能两支球队现在的状态，包括人员的配置，目标还不完全一样。那么北控来说呢，首先要进入季后赛，因为这个今年的季后赛还是十二强，十二强可以打这个附加赛。所以对老马和这个北控来说，你先打进前十二，然后呢有机会进前八，这是比较现实的。北首钢这边呢，其实我们觉得应该更高的要求自己。那么现在又有了像李豪和范子铭，而且亚尼斯回来之后，现在呢又有了林书豪，所以说整个球队其实从阵容班底来说，从教练我相信老雅心里也是比较期待，而且呢应该是很有信心的。那么说这么一个球队，大家说。打进季后赛，那肯定是，不会有太大的疑问。那么能不能往走得更远？比如说打进四强，甚至咱们说进入决赛，是吧？再往后多想一想，这个并不是说一点可能没有。所以对首钢来说，我觉得至少应该把去年的这个成绩保住，然后呢稳中，咱期待能不能有升，是吧？如果要能打进决赛，保四强，然后打进决赛，可能是不是这个？球迷的这个胃口就完全给吊起来了，是吧？当然还得看那个比赛里，队员们包括大家这个状态怎么样。 当然说到了我们北京的两支球队哈，咱也分别来说一说。首钢现在书豪已经是落位了啊，要在新赛季继续帮着首钢征战。但是现在呢，队里也是缺少一个锋线上的人选啊。这几天这个荒信儿也越来越多，比如说什么上海这边要交易弗雷戴特过来啊。但刚才也跟王毅还有各个球迷们也在探讨，就是弗雷戴特他是不是适合于老雅的这个体系，他是有。三分啊，有一手这个投篮的手感，但是他不是特别的参与防守，这一点能不能满足首钢目前这体系？ 其实我觉得现在从首钢队来说呢，还是得需要一个就是第一能够拿球的，能够球有一定组织和串联能力的，然后呢，能够把大家带动起来的外援，因为书豪呢，其实大家不用太多担心，是在于呢，第一他跟球队非常熟悉，再一个呢，他的防守其实是非常坚韧的，而且呢，他跟球队几乎就是无缝衔接，没有什么磨合的问题，跟大家也很熟悉了，其实咱们现在需要这么一个外援，就是至少在书豪身后能够在轮换阵容里能够带着大家继续往前走的，弗雷戴特呢，其实打这么多年，大家知道他的特点是以三分见长，而且呢，他手里得有球。他手里有球呢，你想他每场比赛的出手次数其实分担的是不少的，如果说赶上今天手感不错，说实话还可以，但是如果说真的今天被对方盯得比较死，或者说今天手感不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对吧？那对球队来说其实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往往他就是球队的一个情侣表，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是感觉上他可能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跟咱们契合的球员，因为其实去年大家有印象，就是一直在讲吉布森。那么吉布森呢，其实也是一个得分王，是吧？他在别的球队，咱们说在这个以前的广厦呀，包括其他球队，他实际上他能展现出说一场拿个好几十分，是吧？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手里得有球权，他有无限开火权。那么弗雷戴特呢，实际上呢，也是在上海队扮演这么一个超级得分手的角色。那么他更多的一些年轻球员，或者说国内球员，去搭着他配合这后场。所以我觉得可能从他的这个，一个是他的特点来说，包括跟球队的这种契合度上，可能还有商量的余地，还有商量的余地。如果说咱们在这个后场拿球的球员或者锋线上现在很难去找寻的话，其实防守当中内线也不是说四号位，咱们不能去找一个三四号位能够在攻守当中比较均衡的球员，因为现在首钢其实并不缺少得分手。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呢？第一，内线的硬度，然后包括我们的篮板球的能力，是吧？再就是咱们刚才说，就是除了书豪、除了方硕之外，刘晓宇之外，那么能不能有这个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尤其在三四号位，帮助球队串联串联，打打反击，突一突，然后像小川这种类型的，是吧？能冲能抢的，其实需要这么一个锋线球员。 所以我们还静静的等待一下哈，在锋线上首钢的这个选择。但是对于北控来讲也是这样的，上个赛季呢，老马也一直在调教杨啊，杨呢也比较的配合哈，从一个完全的这种得分手，慢慢的去更适应北控的这个防守的体系。所以在新赛季，北控将会走多远，可能也是取决于这个外援的选择。那在这一点上，北控目前您得到了哪些消息啊？ 北控呢，其实今年这个夏天，大家觉得引援上可能跟自己预期还是差距挺大的， 是 因为说实话，这几年其实球队投入的不少。但是呢，好像从上个赛季，尤其我们没有进入到季后赛，大家觉得说好像跟我们的这个预期差的比较多。你也很难说想象说球队再做大规模的这种投入，从财力上，从人力上，因为首先呢，这个以前的大牌球员或者说我们薪金比较高的这些球员，那么实际上他们合同还都在。也很难说做出大的调整。那么基本上就是在原有班底当中呢进行一些微调或者补充。所以像孙思瑶他们这些年轻队员，这个赛季之前其实是引进比较多的。老马也说，其实呢，年轻队员有两种情况，那么有利有弊。第一呢，就是说他们有信心，而且呢有无限的这个上升的空间和潜力。但是呢，对年轻队员来讲，其实他们比赛当中就是缺少经验，因为他们对 CBA 几乎呢还不是说特别了解。引进了很多年轻队员，我相信比赛里一定会能够给他们一些上场的机会，但是能够起多大作用？这很难讲。所以其实刚才慧凡也讲，实际上现在北控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咱们说外援这个位置上，尤其得分手。因为现在对北控来说呢，国内球员的班底其实不差，但是呢老队员可能有的时候他伤病也比较多，再加上现在大家对孙悦这个疑问，这个赛季还能不能打，是吧？或者说如果说孙悦打不了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谁能够真正把全队不论是从更衣室还是到场上给带出去，这个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就是成为不管是老马的左膀右臂还是这个咱们所谓的精神领袖，是吧？因为孙悦其实上个赛季虽然说也受到伤病的困扰，年龄也比较大了，但是你看他防守当中的这种协防啊，包括在场上这种对防守的态度，实际上有的时候是能够带领年轻队员成长，给你是。那么现在如果说孙悦不打，那接下来这个球队谁能够成为这个挑大梁的？最早有余良，后来有孙悦，那么现在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对老马来说，这个赛季目标是肯定得进季后赛，这没有什么可商量，但是以现在的人员配置，得在去年的这个基础上得再提升一个高度。因为杨呢其实从他的得分能力来说毋庸置疑，但是呢其实一直大家之前对他的一些诟病就在于他跟福格不一样，福格的防守他的积极性，或者说他对于这种防守的态度和执行力他不太一样，所以两个人其实完全不同风格的球员，而且呢杨呢是一个超级得分手，那么他其实也需要分担很多的这个球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余昌栋啊、邵杰啊这些主要球员，那么实际上他们手里有球的机会或者说时间会减少，很难保证说在场上不断的出现这种手热的迹象，所以就看怎么把他们捏合到一起吧。如果说像之前大家猜测的说这个像山西的外援如果大外援能够来的话，那么可能在内线的这个补充上我觉得硬度上会有加强。如果说内线能够提升了，因为之前说实话咱们没有真正的五号位，那么更多的都是靠着像邵杰啊、像余昌栋啊，他们都是四号位去顶一顶，包括孙悦有的时候也要打四号位。所以现在如果真能来一个内线的中锋，从这个防守强度上提升了，那么其实北控可能尤其他抓一些反击由守转攻的时候可能会比上个赛季有提升，有机会。 其实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联赛的第一阶段这个赛程的公布哈，联赛第一阶段赛程只是公布了前13轮比赛，后面的比赛呢我们按照现在 CBA 官方给出的消息，就是还要在后续的时间再向大家公布，以及包括季后赛的赛程和赛制，只是公布了12进8然后8进4这样的一种赛制。到底后面的比赛是采用系列赛还是采用像上赛季一样的单败淘汰呢？目前也还是悬而未决吧。但是从现在所了解到的前13轮比赛的情况来看，你比较期待就是前面这些比赛有哪些对决呢？ 13轮的比赛其实对北京这两个球队来讲呢， 大家可能比较期待，比如说双方的这个直接对话， 德比 啊，直接对话，德比，这是每年其实最能够吊起大家胃口的。因为其实北控呢，咱们说虽然是小兄弟，但是呢，其实这几年给首钢带来的压力也不小，而且每次德比的时候呢，甚至能够发挥出他超水平的状态，啊，这个是大家最为期待。那么你要说跳出北京这个环节呢，当然跟辽宁和广东的这个比赛，肯定是大家最期待，因为新疆这一年其实是变化比较大，周琦离开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辽宁和广东是大家公认的。应该还是最强的组合，而且包括全运会最后也是挺进到了决赛，所以呢，对这两个队的比赛，应该是大家也是比较期待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宁波，因为宁波呢其实是今年新加盟的球队，是吧？虽然以前呢是八一队，后来改制之后，那么现在是换成了宁波，但是呢，这个新生代的球队呢，他一引进了一些大家算是耳熟能详的一些年轻队员，或者说呢有经验的CBA 的老将，再加上他现在从外援的使用上呢，可以在四节上五人次，是吧？所以看看他会不会成为所谓的一匹小黑马。那么面对像这种球队，包括我们说后四名球队的时候，他上外援的次数要比咱们要有一定的优势，看看会不会产生一些小的故事或者小的有意思的事件，这也是比较期待的。 好的，非常感谢魏琦和我们节目的连线。我们也期待着在10月16号的时候呢，新赛季的 CBA 拉开战幕，因为在10月16号当天就有北控和山东的比赛，在10月17号的时候呢，是有北京首钢和江苏队的比赛，在第一轮两支球队会先后出战，看看咱们两个队的状态。谢谢魏琦。 谢谢魏琦，再见。 好，再见，再见。 这新赛季，哎，他说着说着马上他就要开始了， 哎， 还是觉得有一丝兴奋。虽然是赛会制的比赛，咱们球迷不能到现场去，但是能看着比赛，就感觉哎还是挺好的哈。 对，至少在这段时间呢，大家有球可看了，是吧？因为在10月份到12月份之间这段时间，属于无鸡六兽的日子。只有两场国家队11月份的比赛，其他的比赛就没有什么了。哎，结果这个时候呢 ，CBA 如期而至， 接上茬了，所以这个新的赛季当中，我们也是对北京的两支球队啊，各自有各自不同的一个目标的预期吧。申叔啊，杨申也说了，北控的排名肯定还是会取决于外援的水平，而首钢呢，现在具备着前四的实力。 这个赛季呢，休赛期确实有一定的动作，有球员的引入签约，但是究竟把这支球队的整体的实力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个确实现在还有点难判断。那从热身赛的这个比赛来看呢，输球比分还都不小，这几个新的面孔，你比如说廖三宁比分得分还不少，但是你说新赛季他就去打主力的组织的控球后卫，我觉得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球队可能还是更加指着经验更丰富一点但是同样年轻的这个王俊杰去打。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呢，球队的后卫线的人员配置还不是很强，那锋线呢可能也得看八一这几个了在这个夏天练得怎么样，因为这几个人呢都是技战力啊，内线呢可能相对来说人员会多一些，但是后卫线和锋线确实和强队比起来我觉得差的是比较多的。当然了，以现在北控的实力确实要比之前说的那些联盟比较差的球队还是要高出一个层级的，因为现在的人员配置摆在那儿呢，肯定要比那些球队要强，但是如果要想和联盟的这些顶级的强队想要掰掰手腕的话，可能还是要依赖外援的引进。那外援呢肯定是以锋线和后卫线为主了，因为这个两个位置本来能够这个应付得起大场面的球员就不多，所以咱们看看吧，看看新赛季开始之前球队在外援的这种签约上会有哪些的动作。我是觉得可能外援的层次水平会决定北控队这个赛季究竟是在季后赛边缘徘徊，还是能够相对来说比较稳的，比如说在90名左右比较有把握的获得一个季后赛的名额。首钢这边呢，我是觉得从阵容配置上来说没有太多的缺陷和短板，关键呢我觉得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伤病问题， 啊，大家都知道之前呢小川的受伤，还有包括方硕的伤病，而且我觉得像小川可能在窗口期还会代表国家队去打比赛，所以怎么去控制好这个体能伤病的情况还是挺重要的。那另一个问题呢，我是一直以来比较担心的，就是欲望。新来的这些队员呢，比如说雷蒙啊、天宇翔啊、包括这个范子铭啊，他们这个干劲儿啊、取胜的欲望肯定会比较强。但是咱们的这些老队员们，熟悉的面孔都吃过见过，冠军拿了仨了啊，他们能不能啊调动自己的这种啊继续拼搏的这个热情？这个还确实是需要亚尼斯去激励他们啊，时不时的去敲打敲打他们。但是不论怎么说，我觉得现在以首钢队的这个能力实力进前四，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 这边很多家里人都说有球看就得了，要什么自行车呀？杨洋说不管怎么样，支持首钢跟北控啊，当然也要支持我安啊。接下来国安也会派更多的年轻人去出战足协杯的比赛， 也是在一个正式的比赛当中呢，可以得到历练，因为毕竟打什么 U21 联赛啊，打一些热身赛啊，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呢，球员成长会更慢一些啊。我看到刚才啊，魏奇说他期望看这个首钢和北控的德比，但是呢，老亨特就说了，我期待首钢和北控对阵广东辽宁，而且赢对手啊，但是我不想看首钢和北控火拼。 哦，这个广东跟辽宁现在的实力，真的是摆在那儿的。而且他们尤其是像广东又有马上布鲁克斯以及威姆斯，哎，再加上这些年轻的球员不断的在被杜峰指导啊训练出来，真的是越来越强悍了。所以为什么刚才杨申说新赛季这种强弱的分明会更明显，我真的是挺同意的。 对， 像广东像辽宁他们不断的在储备着自己的阵容的厚度啊，实力是摆在那儿的。 但是北京打广东的这场比赛呢，可能一竿子就要知道11月6号了，要到第10轮比赛，也就是在第一阶段比较靠近尾声的这个阶段，北京首钢才会和广东队相遇。那对于北控来讲呢，面对的强手可能相对来讲就会更多一些吧。看一看球队在未来时间里面的表现啊。第一阶段北京和广东是第10轮和第13轮先后交手，所以今年这个赛程排的呢也比较有意思。38轮常规赛，按道理来讲正常就是你有19个对手嘛，一主一客就是38轮， 是， 但并没有按照以往大家所习惯的惯常这种想法，就是我第一轮打谁，然后呢是第20轮是打谁，并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赛程排的还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四九城说常规赛今年一定得打好啊，直接进季后赛，年年打附加赛说明你还不是强队。 对 啊， 而且我一直就不认为附加赛是季后赛 啊， 对吧， 就是一个像是一个 它就叫 选赛的感觉， 它就叫个附加赛 啊，复活赛，是吧，有这种感觉。 真正的季后赛我感觉就是这个8强开始，季后赛，那叫季后赛。 是9708孤星说，我是真没看出来首钢进前四， 怎么就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咱还是低调点啊，实事求是。哎，确实现在你看广东辽宁啊，肯定是锁定前2位，再加上 新疆呢？新疆我觉得也比较强，虽然说周琦走了，但是新疆现在在外援的引进上应该说已经有动作，包括大外援来补强， 对， 所以新疆也还可以保持一定的竞争力。浙江稠州银行这支球队是不容小觑的，因为他们这个年轻的队伍相当的稳定，在全运会赛场当中呢也发挥得非常出色。 对， 再有就是上海大肆引援的上海，据说啊，据这个国内知名的一位媒体人，篮球媒体人说上海投入1.5亿， 我的天哪， 这个赛季 CBA 引援 就是为了争冠。 对，包括几位大牌的这个外援是吧，像什么弗雷戴特呀，包括像弗兰克林啊，等等 啊，真是啊，所以有这些强援的加盟，主要还是因为春哥 上上海去了、 嗯、 就他对于整个球队的这种捏合加上对年轻人的这种带动哈，还是觉得挺让人期待的。 那现在上海是三个外援嘛，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弗雷戴特、弗兰克林，还签了一个新的外援，没打过 CBA 的，叫冯莱啊，这也是在 NBA 那屋过来的、 嗯、 本土球员呢毫无疑问王哲林、 哎 任骏威啊、 嗯、 这两个是很强的这个补强。 嗯，这边的 three 就说他的四强的预测 啊 就是上海、浙江广厦、 嗯、 广东和辽宁。 哦、广厦， 广厦， 广厦和稠州可能伯仲之间吧。 对、 啊、嗯嗯 嗯，两强相较取其一哈、 嗯， 有可能进入到四强的位置，所以咱们首钢和北控呢还是要脚踏实地一点，北控肯定就是进入季后赛，首钢争个前八前六的啊，这应该算是比较务实的吧。 嗯，我觉得对于北京首钢男篮来讲呢，冲击前四啊是目标，就是你是去 冲 击， 哎， 冲击前四是目标啊。 嗯， 俏这边再说，北控先保证咱杀进前十吧。啊，大脚星叔叔没提深圳，我真不觉得深圳男篮今年会是四强的有力竞争者。 四强， 对，因为刚才咱们是聊四强的嘛， 啊、 是吧？ 对呀、啊，嗯嗯，风中承诺说每年都觉得首钢能进四强，可是最后的结果好像都差那么一丢丢。 也是运气欠佳吧，啊，因为面对广东的时候，咱们发挥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出色了啊，只不过在最后的时候，被威姆斯个人能力、球星的闪现所绝杀。 嗯， 今年看一看会不会能够更进一步吧。另外也看到在微信当中，特梅普说到了足协杯抽签这个事儿，他说足协杯啊，说我们已经是曾经的冠军了，所以呢就没什么期待了，正常踢啊，年轻人别掉链子就行了。卞局也说希望小伙子们呢打出精气神，在比赛当中提高就行了、 啊、对，就只要在这比赛当中有收获哈、 嗯、 就可以珍惜这些出场的时间和机会。这边很多家里人都不太看好上海男篮、嗯、啊，不老的大叔说、 哦、 这上海的大投入从里根去的时候就开始了吧、 嗯、 这一直也没见什么成效啊，别跟花一样就是。对，确实每次新赛季上海队的动作都不小啊、 嗯， 但这回不一样了，这个是一个完全从主教练到本土的内线再到外援的补充、 嗯、 啊，挺齐整的配置。 可能相对来讲，就像有一位家里人所说，他们可能在本土的一号位这个位置上是会稍微的弱一 点 点，但是他的人员储备足够啊，啊、 嗯， 也是这个赛季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球队吧。 对。任我行就说我很羡慕上海、 嗯、 啊，咱们羡慕羡慕的赛场上见、 嗯、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请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1025动生活。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聆听，思考，思考，发掘声音的更多可能，打破界限，大胆发声，碰撞更多未知的火花，无畏即无界，拨开荆棘，做那个开路的人。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10月13日，敬请期待。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早晨到上午仍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天气，雨天路滑，能见度欠佳，交通安全还需要特别注意。